神的话语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当然我都可以用手来讲神的创造。在真经下面第十八章刚才我读经文里面提到神的手，那些的埃及的人的说话，这是神的手段，原意是神的，这是真神上帝的手所做。那个故事的背景大家都好应该很认识的了，就是呢，即当时百姓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受苦，于是神要施行拯救，透过他的仆人摩西向法老来到去讲数，要 let my people go， 用他的百姓离去，但是法老不肯，结果神透过摩西施行十灾。第一灾是水变血之灾，第二灾是蛙灾。当时法老王手下都有班术士，这班术士似乎都有啲能力噶。咁有人话佢哋系呢个即系掩眼法也好，或者系出于邪灵嘅手段也好。当摩西用象将水变血，将尼罗河水变血嘅时候，竟然连班法老都可以将水变血，好厉害！咁啊，法老嘅嗱，你掂我掂啫，你唔好以为你嘅上帝掂我，啲术士都掂啊，水变血啫嘛。于是当摩西行第个灾害蛙灾的时候，青蛙在耶路河那里跳了上来，很恐怖的景象。那法老就又问术士搞定他，那术士又可以做同一样东西，用青蛙从河里面来到上来，是不是呢？不知道是不是这晚法有什么呢？但到第三章的时间，当耶和华透过摩西施行失灾的时候，遍地都好像尘土一样的失，即是很厉害，哇！连无论人无论是动物牲畜都有失。这个时候，那班行术士的人，埃及术士的人就讲了说话，可能他自己都勾紧痕。这个对不起，法老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们做不到了。This is the figure of God， 这个神的手段。这个神当然就不是指埃及人所敬拜的埃及神明，而是这个真神上帝是摩西所敬拜的上帝的手段，是他们做不到的。出埃及某程度上就是上帝和你可以和法老，也都说埃及的众神，埃及敬拜众神的，什么都拜的。其实表面上就是上帝和法老和埃及之争，其实就某程度上就是上帝和埃及的诸神之争。在这个争战里面，诸神之战里面，真神上帝胜过了埃及的诸神。这个故事都某程度上很特别，就是人的和上帝来争，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某些目的，做上下某一点的时间，发觉咦不行了，这个不是人所能够做的事，神才要做。连外邦的术士，不经过耶和华的人，在某个程度都觉得到不上话，人做不到了，上帝才可以。这故事让我很多联想，有时信徒一样，不一定是不信主的人，因为信徒一样，有时我在人生里面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，到不上下我没问题啊，我想祈祷啫，我想分教会，想读圣经啫，我有智慧，我有能力去处理周边嘅问题。某程度上 work 嘅，我唔祈祷，我唔读经，我唔想翻教会，我用一样过得好，活过得好地。但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，师傅，唔 work， 唔得。有时做不到，有时不求问神不得。圣经讲到在神凡事都能，在God里面 everything is possible。 这个说话有时就是我们未必可以，就是平时我们的 OK 的，但有时在困难里面我才想到一件事，留意到一件事，意识到一件事，就是有些事只有在神那里，才可以让事情来到去成就。 香港的特別戶外中心，即戒毒的一個機構，在浪茄有他們的戒毒 的地方，遠離市區的、啊、如果你有機會去的話，他其中一個寫在牆上的金句就是在神凡事都能。其實意思就是你可能都平時都試過用這個方式去戒毒，去吃美沙酮用的方法去戒毒，但到不上我發覺戒來戒都戒不到的時候，某程度上就是人的能力做不到。但是人的能力做不到，不等于神的能力做不到。去某个位的时间，当人的努力去到尽的时候，依靠神，在神凡事都能的时间，一切都成为可能。连戒毒这么难的事都可以做得到。人做不到的，不等于神做不到。有时我们真的不可以靠自己。我比较少看电视，我喜欢看戏多一点。我间唔中都睇下电视，特别最近奥斯卡，唔知大家有冇睇啊？我本来都唔睇嘅，不过太太睇就装下。咦？那个影帝啊，黑马，谂原本唔系谂住佢嘅，点知佢真系因为佢。扮一个病，即系严重病患者吓、啊，又整受自己嚟到做呢戏，结果攞影帝。当佢上台嘅时候，佢话感谢上帝，我 look up to him， 跟住又话，如果唔系上帝帮佢嘅话，佢嘅朋友、佢嘅家人嘅手。The hand of my family, my friends 都帮不到我，唯有神的手才能帮到他。有人说，即是美国的传媒当中的电视里面，通常说这些是被禁止的，或者不喜欢被人说的。他这样说就是博出位，这个人博出位，博评论。但是你留意，如果看回他的过去的时候，他曾经红过，但是又曾经涉及这个藏毒。被荷里活排斥，以前曾经在事业的低潮，他努力过但是失败，最后他回转归向，回转他离开了很久的上帝。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一件事，就是人的努力去到尽头的时间，唯有神主去帮他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他不是作博作位的言论，要真的感觉到他试过但是不 work， 但都不上下，他当他回转的时间，人做不到的神可以帮他。所以他在即所有的观众在面前说，我感谢上帝，感谢他。感谢主啊，我当他这样听完，我说你死了，你在美国讲这样的事当然被人骂了。感谢主啊，在评论里面当然有人说他没出位，有人弹他，但是赞的占多数。有勇气，有吉士，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事，也没有传统上，我想我不单是有勇气，有吉士，也有个谦虚，不是我的演技，不是我肯捱手自己去扮这个病者，不是只是我的功劳，上帝的手帮我。啊，他啊，又讲多少少他的说话，他讲是很有趣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当我拿影帝的时候，我相信我爸在天上可能坐在梳化上面，穿着底裤，喝一杯啤酒，嗯，阿仔好嘢，这个 picture 怪怪地啊，在天上有梳化，拿一碗啤酒，想他有少搞笑成分，但个 picture 是他知道他阿爸在天堂，这个是盼望。在讲笑当中，我想耶稣带出的信息就是人死不是登别。当他信耶稣，他阿爸信耶稣的时间，他拿影帝的时间，他阿爸在天上一样的那么开心。2014年有点特别，你留意一下，今年尤其有好几部荷里活 的电影都是关于基督教的。有人说这个基督教年 啱啱上映嘅系 The Son of God， 上帝之子。不过唔好意思嘅就系我前几日去戏院睇嘅时候咧，佢撞到个英文堂嘅会友，佢问我：诶，你睇 Son of God 嘅？佢谂住牧师嘅睇 Son of God 啦。我话唔好意思，唔系，我睇另一套戏，真系唔好意思。佢系睇新，佢系睇 Son of God 啊，我唔睇。我先唔系睇个戏啊。嚟紧咗套戏叫《上帝没有死》，我哋 God 冇死到嘅。就嚟上演啦！有一套戏叫《罗亚》，有一套戏叫《天堂是真的》，或者亦叫《真的有天堂》，几套都宗教戏，同基督有关嘅，都叫《末世迷踪》，有一套出埃及，全部都喺今年里边嚟到去上映。仲有一套筹备紧，我谂赶唔切今年嘅，叫《迦南与阿伯》，我唔好明白迦南同阿伯捞上，我不过佢戏名叫《迦南与阿伯》。所以今年是有人说叫基督教年，荷里活的。Why？ 为什么？最多人说的就是因为美国的骗道题材尽了，拗晒头啊！嗰度咩 Iron Man 咩 Iron Man One Two Three 又爆续集，冇系创意啦，咁唯有抄旧桥。都题材整个时间就喺圣经里边。找题材，因为编剧的题材已经尽了，可能是编剧的想头已经尽了，但也都可能不是编剧的题材尽了，而是美国人已经到了尽头。美国各方面你可以说山穷水尽，我美国情况大家都明白个经济的情况，猛印银纸来解决经济的问题。在人的尽头，有些人就希望寻找宗教的出路。讲少少，奥巴马最近激死人。接见这个达赖喇嘛都不紧要了，叫达赖喇嘛为国会的复会来到祷告，就拗晒头。美国要一个喇嘛为国家来到祈祷，有人说即不知道什原因，可能宗教原因，即是政治的原因。但无论如何，希望他不是想从喇嘛那里来到找出路，美国的出路只有一个，就是黄永信牧师所说的要回归真神。你的前辈老师 In God we trust， 这个是你的开始。当今天你走尽头的时候，你要回到那里，只有 The kind of God 成了神，首先是帮到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到美国祷告，为加拿大祷告，而都为今年会一连戏上演的几套的基督教戏来祷告。顺便讲讲 Son of Man 这套上帝之子非常收得非常收得，都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。以上所讲的是有人用事用这个方法来试试到某程度，发觉不行，一定要神参与，人的努力去到某程度上发觉不可以了，要神的参与，其实这样更好一点。更差的情况就是你开始试都不试，原人完全不动手你就尝试改变，一开始就已经放弃，自己放弃也放弃神的帮助。我这样的材料，这样的质素唔掂噶啦，上帝都冇我，都奈我唔何噶啦，神都帮唔到我噶啦，系我系咁噶啦，好奇怪啊！啲人咧，自己唔得，就觉得神都唔得，自己唔掂，就推算到神都唔会掂噶啦，啲咁嘅人存在噶。摩西就有个例子嚟噶，出埃及嘅摩西，当人呼召佢嘅时间话佢咩啊？我唔掂噶，你我讲嘢又唔掂，又系唔掂掂，搵第二个另一个。摩西嗰啲唔掂，然之后就觉得神都唔会掂。喂， 你唔念呢件神唔掂，唔系我唔掂神都唔会掂噶啦。摩西开始就系咁样嘅，最后咧透过十灾，佢有改变。神透过十灾过红海，一年前嘅神迹让摩西有一个嘅改变。咦，唔系、啊，我唔掂呢件神唔掂，原来神掂噶。神呼召我唔系因为我掂。神呼召我系佢掂，佢唔系透过我嘅手嚟，即系唔系佢唔系要用我嘅能力嚟到去成就拯救别人百姓从埃及，而系佢透过我嘅手施行佢嘅作为。所以摩西有醒觉，佢唔掂，等于神唔掂。最后佢明白到，即系在神凡事都能。你将神呼召摩西的图画跟他在过红海的时候的图画比较，就发觉个分别。开始就我不掂，你不要搞我，你拣我出去带百姓出埃及，你找第二个啦，你帮不到我，你改变不到我是这样的材料，你帮不到我的。但当过红海的时间，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在红海的边缘，百姓被埃及追兵追上的时间，比勒巴马胜说怎么算好啊？前面没得走，后面有追兵，你即是搞到带我哋咁嘅绝境，摩西就话：唔好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睇下耶和华。佢唔系自己，睇耶和华今日要向你施行嘅作为。你问摩西，你掂唔掂噶？我梗唔掂啦，但系神掂啊嘛，系一个好大嘅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唔掂，唔等于神唔掂。我哋相信神，神可以改变。一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影帝 Matthew McConaughey， 他最近有一个说话在网上很出名的，有很多人被call的说话，这个意思跟他share的说话。他说话是 Matthew McConaughey， 他说 I don't want to just be wolf， I want to be wolf as a man， as a human， as a father， as a lover。 这个说话有个意思的，我觉得中文就是我不想自转，即是人生都是起起伏伏转来转去，我想不是转来转去，兜兜转转，我想进步，这个不是想进化，我想进步提升自己，我想升呢，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作为一个别人的丈夫，我想更进入步，不想兜兜转转，好像地球那样自转自转，原地踏步。他不想做一个原地踏步兜兜转转的人，他想向前一步，而他又发觉他无论怎么走都走不到，即是离不转到那个框框的时候，神帮他。我想这个时候有没有可以反映到很多人，这个时候说自转，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原地踏步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但是又走不到这个框框，然之后神话我嚟帮你好唔好啊？唔使啊，你帮唔到我噶啦，我咁嘅情况，呢、这个框框我过唔到，你都帮唔到我离开呢个框框嘅。No way， 你唔使试啦，一决定一决定定八十，系我系咁噶啦，你唔好理我啦，你帮唔到我，你揾第二个啦，你帮第二个啦，我点我烂泥扶唔上命，你帮唔到我噶啦，我嘅问题天下无敌嘅，冇人有咁我咁嘅难题嘅 ，very special 嘅。与众不同的神，你不知道的，你不明白的，你帮不到我，你帮第二个，我专是这样的。中间的电影，其中一次环节很久以前的电影了，那里沙窝呢，第几集啊？第二集，当个 Skywalker Lucas 去找那个在远的遥远偏制的星球，找个师傅来教他武功的时候，那个 Yoda 很老的了，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怪那个武士，然后那个武士呢就教他呢用念力来升起升起。Lucas 就试了，试了小东西升少少跌回来，师傅操作了，师傅他的沉船呢，就是 Lucas 的时候沉船跌到湖里，那个 Yoda你成个船，升起 ，Lucas， it is impossible。老豆话 ，it This is why you fail. 明白吗？冇可能的。这个就是你不做不到的原因。当然我不是叫弟兄姊妹有信心信到的地步，你跟隔壁那个，嘿，你不要做这些事，不要去到什么地步抢劫我，你真的不要试一张前面滚这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不信神，因为根本不信神可以帮到我们，不是自己做不到，而是神都做不到，神都帮不到我们。你不得，真的，不等于神不得，不等于神不得。最近呢，习近平先生呢，就有很多的动作，其他动作呢，就是这个习近平政府呢，就在很多地方呢，搞这个贪污问题，各方面问题啦。咁連廣東嘅即係東莞市咧，東莞市係一個好多色情行業好厲害嘅一個城市，好多男子咧去嗰度尋咩問咩嘅啊。咁咧就一直都冇相安無事嘅噃，政府都唔多理佢嘅喎。咁啊好昌盛嗰度咧，即係係男士嘅天堂。咁有人就話咧，其實咧原因咧，其實一東莞咧個個名改得好啊嘛。东莞就跟政府说，东莞我，东莞，这个东就不是东西南北，东是不要英文来的，东莞，我在这办我事，东莞我，结果他很昌盛，因为政府真的不理他，但是不理最近真的理，搞到呢，真的很厉害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东莞人？你是不是东莞人？神，你不要理我。东莞，我的事你理不到我，我麻烦你知不知道很近的，没人有我问题的，你不要理我，你 leave me behind， 东莞我，是不是？希望我们不是，你自己估不到自己，你帮不到自己，不等于神帮不到你。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三章，出埃及记十三章，出埃及记第出埃及记第十三章。如果找到的话，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？我弟兄请帮我读第九节好吗？弟兄帮我读第九节，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九节，旧约的八十四页，找到没有？弟兄就少一点，大胆一点，一二三，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，在你额上作纪念，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，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。好了，这个意思要你在手上边额上做印记，因为神的大能的手将你领出来。你连很相似的经文就在后少少的，在第十四节，请姊妹读好吗？一二三，日后这里回应刚才的经文，你在手上做印记，在额上做印记。为什么在手？特别是为什么在手？回应一样经，一样东西就是你不要忘记，因为你意思就是你不是现在那些 sticker 那些黏黏黏黏的，那些就永远印的意思。为什么在手？是因为摩西很清楚经历到一样东西，整件的事情完全是神的作为，完全是上帝的手施行拯救，实在过红海。于是就要百姓 或者自己儿女在手上面、额上面做印记，额是给人看，手是给自己看，是不是？不要自己看自己的额，现在没那么多镜，额是给人看，手是给自己看，用看自己手的时间，哇，有印记，印记想起什么？由自己的手想起上帝的手。我才能够今天享有自由离开埃及进到迦南，我只能够享有自由在应许之地里生活，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手。哎呀，忘记了添，老人痴呆，闭吧，哎，前神做什么笑话？记得了，上帝的手带我们离开埃及，不是自己的手，是上帝的手。这个经文里面提了两只手，人的手，上帝的手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试过自己动过自己的手想成就事情？可能有人试过，但不行，那就依靠上帝的手。如果你连自己的手都没有过，你都不试过的话，你更加应该去仰赖上帝的手。你做不到的，不等于上帝做不到。你改变不了自己的，上帝可以改变你，不得的。你说不得啫，神得。咁当然就转头，你唔肯俾神帮，神都唔会帮你。呢个神护送你嘅，唔帮唔到我，唔得嘅，唔得嘅，唔得。你肯俾神帮，神就帮你。弟兄姊妹，鼓励大家去突破自己嘅框框，突破自己俾自己嘅框框。好似一只雀笼里边嘅雀仔一样，我出唔到去噶啦，我生命有呢个框框住噶啦，我能力咁多噶啦。我做不到更远的了，我出不到去的了，我给一世都给自己这个框框在里面的了。但是望真一点，那个框的雀笼根本没有闩门，闩门过你自己，在里面自己开得的，为什么给自己这个框住呢？奥运常常提出个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，更高更快更强，因为这个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人生，应该向前望。我们希望灵命更高，侍奉更加有力，在教会多些参与，自己成为更多人的帮助。又想起刚才那个影帝说的话，会不会一年五年之后我们可以说同一件事呢？一年之后，两年之后，五年之后，我有同一样嘢，就系咁样神，我研究主唔得嘅，但系因为神嘅手帮我缘故，我跳出嚟。以前我可以为神成就咁多，我唔再俾自己框框嚟到去框住。当我唔同神讲东莞嘅时候，神嘅手就喺我生命当中嚟到改变我。当我不甘心在鸟笼里面过一世的时候，我依靠上帝的时间，上帝就帮我摆脱这个框框，走上人生的更大的境界。如果不是神伸手的话，我不能做到。今天普世人都有很多问题，不同国家经济问题、政治问题，出路在哪里？我们人生当中，不要说政治，我们社会出路在哪里？我们人生当中都遇到很多困难，我们无论家庭、无论工作，都或许遇到困难。我们自己可能有些的软弱，我们要面对，出路又在哪里？是我们自己，因为上帝，他帮助我们，上帝的手成为我们帮助，在神，什么话？凡事都能同心祷告。神啊，我们可以将众人来到仰望交托，要将孩子来到交托。神啊，让我们去真的明白，信仰不只是指向将来天家的福乐，信仰可以很实在，在今天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神啊，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到解决，我们没有向祈求耶和华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，我们没有依靠创天造地的主，结果我们就停在那里，我们无助，我们无力，但我们都不懂得转向耶和华。 神啊，帮助我哋相信，我哋唔得嘅唔等于神唔得，我哋手做唔到嘅唔等于神嘅手做唔到。神系帮助我哋，帮助让我哋依靠你，克服自己嘅软弱，克服自己嘅难处，克服自己嘅亏限，而走向更高、更强、更快。神系帮助我哋，信仰唔系净系指向将来，信仰可以喺现在。神啊，我哋再一次嚟到将美国嘅国家，喺加拿大呢嘅国家，好近我哋国嘅地方嘅仰望。神啊，喺好多困难当中，人寻找出路，但系出路喺边度？让我哋都为呢啲国家嚟祷告，让呢在位嘅明白，人喺尽头时间应该回归上帝，回归真神，只要真神能够俾国民有平安、有公义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 我哋唱一首回应诗《生命圣诗》48首，神的路最美善。